卖出1788.0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尹师兄，今日就等我哋嚟一决高下啦！我睇， 哇，好强嘅风力啊！风师弟，你刚才睇出嗰招究竟系乜嘢嚟噶？ 一场风力发电竞赛，环看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直击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型嘅离岸风力发电场，同埋设置喺深海水域之中史上第一个浮体式风力发电场。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号手就位。 梁班长，老实讲，你是个老兵，你呢受了一些冲击，我还揸唔揸到车？你是特种车辆驾驶员，体检要求，你比我清楚啦。 梁永成，他又怎样面对这个转变呢？ 晚晚睇国剧830，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CIBS 维居港尼泊尔社群制作的电台节目 Amro Safi promotes unity and diversity. Diversity strengthens our community. 多元文化壮社群，关注尼泊尔社群的发展，促进与本地人的交流。 Amra Swadiyaru, Our Daughters is an encouraging program that resounds the numerous dreams of our daughters. 我们的女儿，听听尼泊尔女性追寻梦想的动人故事。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儿。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窗边的他欠缺注视？黑于窗扉小纸写的爱无字，

再独自流浪，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独自流浪。 刘德华非常早期嘅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流浪》。继续嘅呢位朋友，可能你已经唔记得佢，原来系会唱歌嘅。因为可能你睇佢做戏比较多啲。 爱得不足够，没有相恋得细腻。如果你现在放弃，来吧就让风霜卷起。我只辛苦你，是我不懂得趣味。黄昏里剩下了你，难原谅自己的可鄙。我就算一生爱你，到底没有替你预备。用我剧痛中思念着你，不可以自己。若我讲不出多么爱你，问你怎死心塌地。没有一束鲜花的惊喜，问你怎么欢笑起。若我讲不出多么的爱你，就算一早肯定大树老死，亦爱你。都注定了破坏这出好戏。爱得不足够，是这打火机太旧，连这对白袜太厚，情人又没依恋很久。想害人，但却终身抱憾。如果镜内没有你，抬头望自己都反感。我就算一生爱你，到底没有替你预备。剧痛中思念着你，不可以自己。若我讲不出多么爱你，问你怎死心塌地。没有一束鲜花的惊喜，问你怎么欢笑起。若我讲不出多么的爱你，就算一早肯定大树老死，亦爱你。都注定了破坏这出好戏。 好犀利嘅一位嘅演员啦，真系扮乜似乜啊！但系唔知你对于佢嚟讲，有几多套系佢做嘅戏，你会印象好深咧？讲紧古装片啦，咁啊，林保怡咧就凭住呢一个嘅《金枝玉叶》嘅孙大人就攞到呢一个嘅最佳男主角啦。咁啊，当然演技啊更加令到觉得。大家认同佢啦。咁但係对于佩佩嚟讲呢，林保怡最令我印象难忘嘅一套嘅电视剧呢，就係《妙手仁心》里面嘅黎国柱医生啦。唔知你仲记唔记得佢应该係同陈慧珊有一段情啦。是不是呢？是不是这套呢？但我很肯定他是跟这个陈洁仪是有一段情的，在这个妙手仁心里面。那么讲的是做这个的医生，急症科医生，我没记错，他是没错。妙手仁心除了有他之外，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应该是有这个程志美医生，是啦，脑外科的程志美医生，就是吴启华所饰演的。 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五点半钟啦。我哋一阵间咧会翻嚟先听一节嘅五点半钟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嗱，今日你发唔发现？上个礼拜咧，佩佩就同大家唱好女人啦。今个礼拜当然咧，我哋一齐唱好男人。唔知道仲有边几位嘅男歌手出现咧？转头话你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外有大约五宗初步确诊。三名新增患者包括一名27岁男子，上星期六由美国抵港，曾经在五月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冇病征。另一名患者是39岁女子，上星期五由土耳其抵港，六月曾经在英国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余下一名患者是31岁船员。英国新增3390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近一个月来的新高。过去7日的患者人数比在前7日增加 7%。新西兰半年来再次出现本土疫情，至今有10人确诊。部分人证实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当地再次全国封锁3日。其中出现确诊个案的奥克兰要封城7日。根据专家推算，这波疫情或者会有50至100人受感染。欧洲联盟内政部长召开特别会议，促请成员国增加入境配额，提供给有需要接受保护的阿富汗人，包括妇女和女童。欧盟内政事务专员伊尔雅表示，阿富汗不稳定可能带来人口迁移压力，促请成员国加强协助有需要人士。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部分欧盟国家忧虑会触发另一次大规模难民潮。法国位于地中海沿岸的里维耶拉发生山林大火，造成至少两名居民死亡。山火发生在星期一，至少7000公顷森林和100间屋被烧毁，两个死者倒毙在一间被烧焦的房屋内，另外至少26人受伤。1100多名消防员参与救火，由于当地气温高达摄氏40度和有强风，山火至今未受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960点，下跌3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00点，下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09.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6，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59美元，卖出1788.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陈小春取消资格，亦都要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嘅。咁所以如果要出去嘅话咧，就要特别留意啦。 来到我枕边，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要是留着你，真实地纠缠，怕没权利以后留恋。情愫与相思，如最爱的书，没了那一张没翻开的勇气。故事何样美，终极是分离，不敢好奇沾污结尾。犹如无人跟碰，秘密现在被揭晓，明日想起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忆未由自心跳。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犹似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在网络上咧，啱啱就睇到呢一个嘅古巨基生日咧嘅片段啊，佢上载咗之后咧，就真系引起网民嘅热烈嘅祝福啦。当然咧，除咗佢生日，大家都祝佢生日快乐之外咧，仲见到咧佢嘅仔仔咧就锡咗啊古巨基咧成好多好多啖，系19啖嚟庆祝佢爸爸嘅生日啊！哇，真系最冧啊！呢个世界咧，即系除咗你自己嘅爱人锡你嘅时候觉得冧之外咧，当然系自己嘅仔女锡你嘅时候咧，觉得好冧啦。咁当然啊，大个咗就好难啦，即系系嘛？佩佩都有几名嘅小朋友啦，咁啊，大个大仔嗰个咧，你真系叫佢锡你一啖都好难。咁但系咧喺细个嘅时候咧，就真系仲仍然好窝心咁样，妈咪我好中意你啊！咁啊锡你一啖咧，真系觉得好好。好窝心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年纪大咗嘅，就可能等，就系、是、等孙仔孙女锡啖你啦。咁啊，有啲嘢唔使等嘅，咁啊，当然就系讲下天气预测啦。今日嘅天气咧，咁朝早我出门口都觉得唔错，不过咧依稀就见到有少少闪电。 唔知系咪咧？咁啊，大望啊，个天气预测似乎都啱喎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系会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咧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啊，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头先为你播放嘅咧有古巨基嘅《欢乐今宵》。讲起欢乐今宵，你会唔会想起其实是电视 EYT 的欢乐今宵呢？跟着我们有苏永康的出现。 问你那个配搭穿起是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道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而你自强制内心的抖震。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后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追问远近。不可以坐更近，但你注定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鬓，但你只觉得我问错问题越傻人。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而你却是笑长偷偷兴奋。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走，最吻远近。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无谓再三逼近。 越吻越伤心。嗱，苏永康咧就系因为参加呢一个歌唱比赛咧而进军呢一个乐坛啦。当年咧即系呢个新手歌唱比赛咧，亦都可以讲系好多嘅歌手朋友即系踏足乐坛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踏脚石啦。当然喺唱歌比赛出嚟嘅朋友仔咧，大家都对佢哋嘅唱功系完全唔会怀疑噶啦。同埋咧，真系好多中意唱歌嘅朋友咧，都会特登咧去参加歌唱比赛，希望咧可以令到自己咧可以成为一位 的歌手朋友啦。咁除咗喺呢一边厢嘅公仔箱咧有呢一个歌唱比赛之外咧，另外一边嘅公仔箱咧都曾经办过呢个未来偶像争霸战，都发掘咗无数嘅歌手朋友，其中有呢一位。嗱，可能你会有印象，未来偶像争霸战发掘咗有殷楚善呢一位嘅女歌手。同样地，我会想起张立基。你好吗？ 风中归家，人疲倦得可怕，谁愿意再增加心里的牵挂？为求一壶浓茶，来平静内心的风沙。沉默地躺下，谁料电话响起，他方的你的话。这一刹那，人完全像不懂说话。